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哎，今日礼拜四嘅大军阀啊，系礼拜四嘅大军阀，唔系礼拜三啊。虽然琴日都有一个大军阀，系攞嚟招呼。阿郑宇石教授嘅， 哇！呢句招呼系有啲隐喻，有啲含义。系， 唔系咁当然要招呼佢啦。大佬咁大指控，系嘛？勾结外国势力，系嘛？ 仲有好多黑材料， 有好多黑材料 揭出嚟， 又要系嘛？又屡抄不改，系嘛？几咁大镬之一嘅大佬？喂，但系你都大镬啊！你无端端唔喺度啊，大佬！即系你临时脱脚，你去咗边啊？你？ 我有嘢做啊！我啊 你有嘢做啊？ 系啊！ 啊，搞到我同阿 Raymond 喺度顶，大佬即系两条友。 唔系我唔喺度，唔系仲好咩？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同阿教授太熟啊！ 系 嘛？即系我真系想插嘅嘢，亦都未必即系插得到。 而且又系华人民主书院啊！ 跟住我要 defend 嗰啲嘢咧，人哋觉得咧，我都唔系 neutral 嘅，咁啊无谓啦，系咪先？ 系嘛？唉，所以我琴日即係播呢个咩啦，我嗰陣时我播返玉文呢，即係闹嗰啲嘢呢，佢都面有难色。即係我觉得啊教授啦，不过啊教授呢一 part 我就剩返剩之后先再讲啦。唉，讲起玉文係咪话佢呢排呢个呢个玉文踢爆非常之活跃喎，係咪？喂，不如我哋播返段片睇佢讲乜先。 好啊，听下黄玉文讲乜鬼嘢。 陶君衡喺2011年就攞咗黎智英200万。小弟当年仲系呢个社民联嘅主席，系被蒙在鼓里，系咪？我记得喺五区公投期间，2010年，我同呢个陶君衡、梁国雄、陈伟业讲得好清楚，系咪？五区公投，我哋接受呢个政治捐献去推动五区公投，但系有一个人嘅钱就万万不能要，嗰、那个就叫做黎智英，系咪？开会讲得清清楚楚，但系呢个陶君衡同梁国雄呢就喺挪威同呢个黎智英见面，后来就出现黎智英就俾咗200万陶君衡，支票抬头系写黎呢、这个陶君衡嘅，唔系对陶君衡唔系议员冇所谓，咁亦都触发起我就因为咁咧就离开呢个社民联啦，系咪？嗱呢一段故事一定要讲，即系话你激进派佢都系要收买，对于我个人嚟讲就系、是。喂，佢收买激进派，亦都系为咗踢走我，系嘛？收买泛民主派，又等泛民主派嚟揼我，系嘛？咁我即系觉得呢个与有荣焉啦，系咪？同呢、這个 系啦。 嗱，我已经咧三申五令咧，本来咧就 已经你上次你系讲已经最后一次，已经有网友话你啦， 最后一次， 又最后一次，又最后一次， 今次唔使最后一次啦。佢、所讲嘅嘢，我而家都要重申，我每一个 fact 去驳佢。OK， 第一，我唔系活喺你阴影下边。你讲啦、我先至系回应你嘅啫。OK， 你讲一啲妖言惑众嘅嘢，你讲一啲坏事，你破坏紧香港嘅运动咧，我一定驳你。但你睇下，你数翻我哋大军阀呢个节目，陶君衡讲咗几多次黄玉文？ 三四次啦，三四次 有啲网友都好唔耐烦啊！大佬，你讲完又讲，啱啱先驳完又驳。喂， 唔系，所以今次我就已经决定咗噶啦。我啱啱喺节目未开始之前，我打俾我一个律师嘅朋友，我会正式写封律师信俾黄玉文。 系 点解咧？我话咧，当中咧有好多系 false information， 嗯 ，false 嘅 accusation 呢啲叫做， 嗯， 第一，2010年到2011年嘅时候，对唔住啊，黄玉文你唔系做主席啊，系小弟做紧主席， 嗯， 你又讲错。第二。我三番四次讲，三番四次真系，我只系收到肥佬礼100万。 嗯， 呢100万呢就系因为你当阵时嘅党友陈伟业叫我去问李柱明，我问李柱明，咁佢 send 张 check 俾我。 嗯， 咁我哋先收嘅啫。 系， 系咪？吓，即系正而家好似长毛一样咁啫。呢个第二样嘢嘅错误。第三，我有问过你老哥嘅。 嗯， 我拉埋佢一边问佢，我喂。而家唔够钱，喂，阿边个捐嘅你要唔要？你话唔好话俾我听，当我唔知咁样。 哇！你真係醒目喎、啊，你真係，你真係一句當我唔知道，我真係嗰陣時候真係，哇！大佬你唔好唔知喎、啊，應該咁答喎、 啊。等佢三番四次叫你唔好收肥佬禮錢喎、 啊。開會嘅會議記錄咧、啊，你話開個會啊嘛？ 係 係啊， 佢成日話開個會啊嘛。梁國雄、陳偉業同我同佢喺度攞個會議記錄出嚟、嗯，我哋每一次都有會議記錄噶、嗯。黃毓民攞個會議記錄出嚟， 嗯， 幾時我話過唔收肥佬禮錢？仲有你不道德嘅一樣嘢做在於乜嘢？你明知收完之後。你又使？ 嗯， 你话三番四次唔可以收肥佬啲钱嘛？我当你啱， 嗯， 我当你啱啦，拎翻嚟啊， 嗯， 拎翻俾社民连。嗱，陶光而家唔系主席啦，俾阿长毛啊， 啲钱由佢立咗嘅咩？ 喂，唔系边个走？五区公投嘅数，五区公投我哋使咗300多万成个社民连，唔靠肥佬啲嗰100万，你黄毓民咪自己去扑水翻嚟先？仲系你当阵时嘅党友陈伟业叫我去揾李柱明。李柱明都冇正式话帮我听嗰啲钱系咪肥佬礼添啊？好似， 嗯 嗯， 不过有钱梗系收啊，大佬，唔使找数啊，大佬，我系主席，你唔系主席啊，哥， 嗯， 仲有离开社民连去咩奥斯陆讲长毛密会，嗰阵时候已经五区公投完咗噶啦， 嗯， 真正五区公投收嘅钱系五一六公投之前收嘅，所谓嘅100万， 嗯。 两样嘢系冇 causal relationship， 冇因果关系噶，吓， 嗯， 仲、 嗯、 有唔系我同梁国雄、长毛去见黎智英噶，系、 嗯、 分别喺两个唔同场合里边撞到黎智英咋， 嗯， 我哋冇密会过，喂，大佬讲完一次又一次，我都有 Q 得嚟嘅， 嗯， 系咪先？两奥斯陆系几时啊？即系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 系。 2010年12月9号。 12月啦，嗰阵时候佢已经酝酿退出社民连啦。 吓、嗯。 同密会有乜关系？同收嗰笔钱有乜关系？嗰笔钱神早收咗啦。 佢收咗嗰笔钱，咁你哋又密会咗，咁、欸、就夹解。 所以亦都 系 第 二理由啫。 第二个事实嚟，第唔知第四、第五个事实错误。 嗯。 嗯。 嗰笔钱唔系建咗奥斯陆收㗎。 嗯。 嗯。 你将两样嘢拉咗时间关系啊。跟住以为是因果关系啊。 是。 仲有你退党的时候写了三个理由，没一个是这个理由啊。 嗯。 嗯。 你真是估话因为 Fox 爆了肥佬禮出来、啊、在我哋区议会选举之前你先至攞人嚟讲咋嘛。 嗯。 即是他是顺理成章就攞个理由出来讲嘅啫。即是他自己本身就已经諗住走了，但是啊个心里面啰啰乱。 他讲的时候那三个退出的理由为什么你没有写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是这么严重。唔可以收肥佬禮錢，第一你攞會議記錄出嚟啦、嗯。第二你點解唔 put forward 呢個理由啊？ 嗯， 係咪嗰陣時佢講咩三個理由啊？ 嗯、 就係、是、燒烤嗰陣時候揶揄任亮希，話點解 釋放馬出嚟？ 註冊有限公司，佢覺得冇經過佢老人家。 嗯， 係嘛？第三個理由就話我喺追擊民主嗰個問題上面曖昧啊嘛。你得三個理由啫嘛，幾時有加咗奧斯陸嗰個理由啊？你離開社民連，關佢嗰樣嘢咩事啊？同埋係。真系2011年啊，区议会选举前啊，区议会选举系几月啊？11月，唔、 嗯、 知系九月十月嗰时候啊，先至爆出嚟噶。佢先攞嗰样嘢嚟讲嘅，屌呢条友真系。 乜、嗯？但系我觉得佢都几好嘢，佢记性几好啊！每次 唔系佢记错晒咯， 唔系啊，佢记自己讲嘅嘢啊，佢记佢自己 excuse 啊。 佢由头到尾错， 但佢 excuse 获到新嘅，你会见到、 啊、主席又唔系佢 ，OK 吓、啊、收嘅钱嘅时间又错，佢、啊、数目又错， 系 几个会面嘅时间亦都系乱讲。 唔系你讲过噶嘛？点解个数目错？就系、是、因为收咗100万之后，咁另外攞多100万出嚟屈你啊嘛，可以 咪咯？你要屈人用乜嘢？唔系我，所以我咪话咧，呢次我系唔会再讲噶啦。我不如俾律师信就算啦， 直接俾律师信，唔系或者叫佢上嚟只抽好唔好？ 都得，你咪攞啲单出嚟啦。嗱、啊，个 burden 落铺喺你黄毓民度啊，200万， 系 你讲啊嘛， 系 你攞 burden 落 proof 出嚟啊， 嗯， 你攞 proof 俾我， 嗯， 我话俾你听几多号收啊， 嗯， 系咪？你梗系唔知啦，你大佬你又唔系做财政，你又唔系做主席，系咪先？ 普通 跟住你话我哋开会倾过啊嘛， 嗯， 攞会议记录出嚟， 嗯， 攞出嚟。边个三申五令写咗话唔可以收黎智英钱？喂，只要冇条件支持我五区公投运动，我理得嗰个刘梦红定系黎智英啊，大哥？咁、 嗯、 当年你做主席嘅时候，你收刘梦红钱咧，跟住同阿牛喺度拗数，系咪？ 吓， 因为阿牛带佢去噶嘛，阿牛同佢一齐去噶嘛，咁咪拗数咯。 零八年選舉之後，喂，咁你收劉夢紅錢，當陣時仲係全國政協，仲係中方紅人 啊！佢係真 咁，你又使唔使同人哋交代啊，大哥？ 真真正正收共產黨錢咯， 係咪啊？嗰陣時候劉夢紅仲係即係共產黨嗰條線嘅人，喂，大哥。你呢啲嘢唔可以亂，即係噏得出嚟噏㗎喎。 雙重標準。 喂，你唔好以為你喺即係嗰個傳媒裏面就可以亂講先得㗎。 嗯。好，我哋聽埋第二段錄音啦。 第二段又講乜鬼嘢呀呢個王 聽埋先。 好，我哋聽下第二段先。 六千萬啦，肥佬禮俾晒呢啲民主派嘅人都係得四千萬啫，你年齡呢啲叫做臭蟲論。咩叫臭蟲論呢？好清楚。喂，你自己衰，跟住又搵個同你一樣咁衰嘅，或者衰過你嘅，或者冇你咁樣衰嘅，攞嚟相提並論。但係如果你單獨係講民建聯嗰晚籌款籌六千幾萬，人哋係攤開曬條數俾你睇㗎喎。啊，張曉明寫幅字，咁佢有錢佬俾幾多錢，係咪？喂，拍埋一支紅酒幾多錢，好清楚㗎喎。但係你肥佬禮俾呢幾千萬，喂，嗰、那個係一個黑箱嚟㗎喎，係俾人揭咗之後，咁你肥佬禮就話係啊，我認啦，因為我電腦俾人 hack 咗嘛，咁。系嘛？讲呢啲系嘛？但系呢个咧已经系好不堪噶啦。但系最不堪咧，亦都系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或者泛民嘅政团，系咪？即系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泛民主派接受呢个黎智英嘅捐款，咁如果话啊，佢唔会对呢个金主投桃报李，咁你话讲下三岁僆仔都唔会信啦。即係我做立法會議員，我記得不久之前喺立法會有一個所謂新聞自由嘅呢一個提案，維護新聞自由嘅提議，呢個議案，咁其實每一年都有嘅。啲泛民主派嘅議員不約而同攞呢個即係肥佬禮嗰張報紙俾人抽廣告嚟講，係咪？喂，但係佢冇去申報，原來佢攞過肥佬禮錢嘅，係咪？喺呢一個咁嘅議題上邊。喂，你有利益衝突嘅，係咪？所有嘅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當你投票或者發言嘅時候，嗰、那個議案你有直接或者間接嘅跟金錢利益，你就必須要申報嘅。你有冇去申報？係咪？我又試過有一次喺啲事務委員會裏面，因為即係對上一次踢爆肥佬禮捐錢俾公民黨、民主黨嘅時候，我就已經喺個事務委員會話俾佢哋。 好啦， 臭蟲論，臭 蟲論。 嗱，点解人哋做到名嘴 Anthony， 我哋未到呢个阶段咧，就系连臭蟲論呢个讲法咧，我哋都系拗字唔清嘅。 系吓，喂，大问题，即系如果换咗把女声嘅话，我觉得系蒋元秋讲会合理啲嘅。 你要换咗第二把男声咧，头先我讲翻说话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建制派议员嚟嘅。 系啊，唔系嗱，而家嘅讲法 好啊，我用翻佢啲逻辑，嗱，我哋逐过嚟啊， 嗯， 即系佢就话人哋喺一个公开场合里边六千万 有名有姓 吓，买支红酒， 公开晒噶嘛， 咁我想问阿黄先生，究竟民建联每一年嘅 annual report， 即系所谓嘅 financial statements 有几多钱啊？收入， 嗯， 九位数字噶嘛， 一亿噶嘛， 系 咯，咁其余嗰四千五千万一年啫。 系， 嗯， 但系嗰四 有冇公开啊？佢唔公开嘅时候，我哋系咪追你黄毓民问啊？你同佢哋咁 friend 吓， 系咪先？ 佢讲物通匪类噶嘛？ 第二，喂，你都话晒自己自称为曾经有教授，你都识分析噶。 系， 嗯， 如果我捐钱俾民建联，我系一个大商家嘅时候， 嗯， 我都大锣大鼓啦， 梗系啦，喂。有喂有 reward 噶大佬，投桃报李喎、 啊。我投张晓明嗰份字话、啊，我梗系大息大张旗鼓啦。 系啊， 好辛苦嚟噶嘛，大佬。 你起码换翻政协先啦、 啊。喂，我同佢出去影嗰张相嘅时候、啊、我贴喺 office、嗯、最大嗰个位置啦，大哥系咪啊？ 我都系权贵嚟嘛，哥。 点解反对派嘅人唔可以公开佢捐款嚟？ 点解咁鬼鼠？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攞翻个上个礼拜华民主书院星期六嗰个筹款晚会， 嗯， 我最少有四五个人话帮我买台嘅人， 嗯， 吓， 佢对唔住啊，你唔需要咧，系即系公布我捐咗钱俾你， 系， 嗯 ，OK， 我同你买得噶啦， 嗯， 喂，你唔系咁契弟，你真 有冇条件噶？ 冇， 吓、啊，有冇前设噶？ 冇， 吓、啊， 冇条件冇前设，佢即系话我 support 系你呢个 functions 嘅啫、啊，我认为你哋、啊、即系搞紧个和平非暴力抗争系啱嘅。嗯啊、嗯！即系对香港都系好嘅未来咁样，喂，人哋就系咁讲嘅啫。但系你唔好公布我名啊，大哥，我以后捐唔到俾你噶啦。喂、嗯，你知道反对派同埋一个建制派嗰个分别喺边度噶嘛？黄先生， 嗯， 你唔知道个分野喺边度嘅咩？ 六千几万点解可以公开啊？喂，我做得即系契弟嘅，我舐得阿爷鞋嘅，我都想话俾你听，我点样舐鞋，亦都想话俾人听，我同佢关系好好啊，我亦都有钱啊，有千几万可以即系买张晓明嗰幅字画，你唔系傻噶系嘛？你攞呢样嘢嚟类比，我就算当你呢个类比系啱，臭虫卵系啱嘅话，咁其余嗰四千几万，民建联，你黄毓民系帮我追，究竟嗰啲资金来源系嚟自边度？系咪？系咪李嘉诚？系咪李兆基？系咪郭炳湘？ 我有中国共产党啦， 系咪？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好啦，人哋而家爆咗出嚟，你又话头头暴利，真系笑到碌地。咁你自己去 TVB 做节目，系咪头头暴利啊？大佬，你仲系资讯科技委员会嘅主席啊？你系利益冲突啊？你角色冲突？你直情系你收 TVB 嘅钱，下次如果人哋审核个牌照嘅时候，你会唔会公布利益啊？你会唔会先？你话啊，唔算啦，我因为嗰阵时候我已经做完世界杯啦，对唔住，佢下一次可以再揾你嘅，因为今次你头头暴利嘅时候。是咪先？嗱，呢啲就叫头头暴利啊，大哥！人哋份报纸俾人抽广告啊，大哥！即使唔收肥佬礼嘅捐钱啊，你都要嘈啦，系嘛？喂，各界呢一个嘅，无论系即系百佳嗰啲，早已经冇啦，即系李嘉诚 夹枪广告全部， 各大航空公司嗰啲冇啦，人哋系逐个排队抽啊！喂，你竟然系因为你自己个人对肥佬礼嘅私怨，你竟然做埋啲咁嘅嘢？喂，你都几可耻喎，大哥。 系啊， 咩头头报你啊？喂，嗰个问题唔问得啊？因为我收咗钱，所以我唔问得啊。我调翻转头唔问啊，大哥。 唔系佢 嗱，关于 同埋你话头头报你，你真系想暗示就系话咧，作为公职人员咧，行为失当，就话收咗钱咧，同某一啲人做嘢，或者同某一啲人唔做嘢啊嘛。喂，对于民主派嘅人嚟讲，呢啲咁嘅问题。就算收唔收到钱 是 都照讲㗎啦。冇、 immediate cause。当年程介南点解入咗罪呀，今日我去 D100 嘅时候郑家富咪攞返个判词出嚟囉。佢就话关于呢一个嘅康体发展局嘅问题嘛。佢做咗顾问嘛，有私人生意嘛，无端端加入个法案委员会嘛，因为要 cut 咗康体发展局嘛。跟住就帮人哋有 service 㗎嘛。跟住喺度攞机密文件出嚟嘛，你有 immediate cause 啊，大佬、收唔收嗰啲钱，毛孟静又好，陶谨申又好，不嬲佢包仔都会讲呢啲嘢噶啦。事前不嬲都系咁啦，讲言论自由啊，讲民主嗰啲嘢，同佢捐唔捐钱系冇关系噶嘛，系咪先？ 嗱，关于郁文踢爆，我哋仲有一段片，我哋 仲有啊，喂，大佬， 唔系郁文踢爆嘅，系佢节目嚟嘅，即系其实我复述翻啦。嗱，佢就话，屌佢自己本身阿肥佬礼咧。捐钱俾呢个即系泛民啦，其实系呢个即系等于系模糊焦点，就好似佢当日掟个杯俾呢个即系掟个杯向呢个梁振英一样，系模糊焦点。喂，大佬啊，佢掟呢个杯去即系去呢、這个即系呢个梁振英系佢主动自己出击噶嘛，哥。 喂，等先，喂，教主真正承认咗自己掟杯系为咗模糊焦点，呢、這个真系好爆、 啊，系嘛？ 不过唔紧要啦，其实呢段嘢呢基本上呢就喺文字上呢好多人都抄咗出嚟㗎、所以听唔听都冇所谓啦。即係我想讲一样嘢啫，即係你唔好将两样嘢呢混埋一谈。第一，你有冇讲而家攞到呢啲资料嗰个方法同埋手段系乜嘢？系一个最污秽嘅手法。 不如我哋 对唔住啊，你就算上到法庭都好啊。你系做唔到呈堂证供嘅，所以肥佬礼唔认都得噶，系咪先？你点解？因为你用一个咁嘅手段去攞啲嘢翻嚟，嗰样嘢就算啊，你去到上到法庭啊，你都系告唔到人嘅，你唔可以乱吹啦。但你应该系针对翻你用呢一个手段，做 hacker， 或者你直前可能阿龙你系佢 staff， 你偷咗出嚟，你共产党。喂，点解你唔讲呢种方法啦、啊？ 你记唔记得陈奕迅嘅老豆叫咩名字？ 陈求大啊嘛， 陈求大当年佢俾即系你 ICAC 拍到去数钱嗰段嘢， 系啊， 嗰段录影系点样攞翻嚟？系偷拍翻嚟啊嘛， 都唔得， 系唔捻得噶， 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系 啊， 后来 cross track 先至有效翻嘅啫嘛。 系啊，喂，而家真系想知道啊，大佬，即系而家爆出嚟黑材料系点样攞翻嚟噶？ 你唔问呢个问题 啊？ 黄毓民点解唔问呢个问题？点样攞出嚟嘅？ 因为想转移视线， 今日攞得肥佬礼嘅黑材料都唔系好黑嘅咋，即系捐钱嘅咋，唔好大家咁夸张啊！攞你黄毓民黑材料，你就大捻镬啦！下一次翻嚟。 1, 2, 3, 4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 Roger、 史提芬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个 assist 觉得系同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覺得可以開廿文廿武 哦，俾個閪佢領個 係啦，而亦都係頭先所講，就係佢想博表現，因為成扎高層喺度。我都問過好多朋友，我可以點樣拆解？我最中意嘅聽我嘅意見一招就係話即場辦，哇好痛啊！哇哇喂，你影啊，唔好意思，好痛啊！隻耳仔，你攞影咗先啦，咁樣。 羅克道開工， 襟撈兩面刀。 我係 Win， 我係 Shar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咧第二节嘅大军阀，其实头先咧我都未意犹未尽嘅，即系讲呢一个嘅黄老邪嘅时候，即系佢用佢自己订杯嚟做呢个类比， 系啊， 即系所谓 analogy， 即系比较，佢就系想讲一个 point 啫嘛，就话转移时事 ，OK。肥佬禮是被人偷嗰啲嘢，头先我都回应咗，你用一个不法嘅手段，一个用一个最低下卑贱嘅手段去攞啲嘢翻嚟。第一上唔到法庭啦， 嗯。 第二，其实你系咪应该供嗰度啊？同埋佢唔系刻意转移视线咧，系共产党背后要求转移视线咧，就想讲你拎嗰几样嘢一齐，记唔记得啊？我同阿党阿谭喺星期二嗰晚已经讲咗啦，美国佬、肥佬禮、泛民占中，系嘛？而家政改系全部想拎埋一齐嘅，边个想转移视线啊？就系、是、共产党啊！你黄英文点解唔去批佢啊，大佬？ 嗯 嗯，点可以同你掟杯嚟比啊？阿德哥，我当你嘅掟杯嘅行为系 justify 嘅， 嗯 嗯，系正义嘅行动嘅， 嗯， 系嘛？但系你走去咁样做，唔系泛民主派话你转移视线，而系成个传媒都系话你转移紧视线啊！大哥，你初时又唔捻认啊？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啊！ 扭扭零零，系嘛？你又唔即时认错，系嘛？只系俾人哋屈，唔系即系之后俾人哋去追你，先至去即系自己。 啱啦，而家你自己认嘅，咁、啊、你唔使打噶呢场官司。嗯、你话你特登掟噶嘛？ 嗯， 咁你咪收咯，你咪袭击咯，系、嗯、咪？ 佢都话好惊噶，喂，公民抗命。 惊咩啫？公民抗命 系公民抗命嘅行为，几多俾咗普通袭击啊嘛？ 嗱，其实有三个指控啦。第一个就系、是、其实阿肥佬奶佢 mark 晒文嗰个电脑，唔知点解有啲。email 其实俾人哋即系其实泄咗出嚟啦，系咪？ 系 咁呢个就真系好奇怪。咁第二就系讲下郑宇石嗰单嘢啦。郑宇石琴日我哋都冇得讲到好仔细， 即系可惜我唔喺度。如果唔系咧，我第一个觉得需要 clarify 嘅、嗯、有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啫嘛。 嗯， 即系嗰个朱亚鹏兄同阿郑宇石合作写嘅篇文。 嗯 嗯， 即系我记得阿张楚勇就骂啊郑宇石，就话佢咧，即系你咁只系翻译啫。就唔系学术嘅即系研究咁样。 嗯， 我想话，如果朱亚鹏嗰篇文可以喺内地揾到啲最佳嘅翻译员，译、嗯、翻做英文自己订佢咪得咯？ 嗯， 使乜揾郑宇石啊？你明唔明我讲法呢？点解而家所谓呢啲嘅国际学术期刊啊，系、 嗯、 就咁订篇文去嘅咋？ 嗯， 即系话，就算我阿龙或者 Anthony 吓、 啊， 我哋都系读社会科学嘅，我哋都可以订噶。 系、嗯、啊。 即系写完篇嘢之后掟过去噶，但系冇人知道嗰篇嘢究竟系郑宇石写定系陶君衡写定系我哋三条友阿龙、Anthony 加陶君衡写噶。 嗯， 即系话如果朱亚鹏系唔需要郑宇石喺学术上咧去协助佢大修大补嘅话咧，基本上佢可以就咁翻译咗一篇佢自己写完嗰篇嘢之后直接掟过去。 嗯 嗯。 使乜高呼郑宇石啊？收就收，你唔收你唔收你。知唔知当年啊张五常啊系不停系俾人哋退稿啊？ 嗯 嗯。 你系经济学教授啦，名教授啦，所谓嘅芝加哥学派啦，不停喺度吹捧呢一个嘅高斯定律啦，不停喺度吹捧呢个 Milton Friedman 咁样，你以为佢好劲啊？佢就不停掟佢啊，因为有 Referee Journal 啊， 嗯， 即系所谓嘅系匿名啊， 系， 因为人哋咁样先公道嘛，大佬，你估你 SP Huntington 写一篇文嚟，我一定要收你啊，大佬、嗯，我收你又唔系，唔收你又唔系，屌你写得咁卵差，好卵简单啫嘛，所以朱亚鹏嗰单嘢唔使讲咁多道理噶，而家嗰个 Referee Journal 嚟噶，如果朱亚鹏系得嘅话，你使乜高呼郑宇石啊？ 嗯， 郑宇石系帮你唔到噶， 系， 即系个名系帮你唔到嘅 ，Chair Professor 系帮你唔到做呢样嘢噶，人哋系匿名噶，大佬。 即系佢都需要阿郑宇石帮佢加工啦，系嘛？起码就 喂，好简单啫。内地嘅学者点知道你国际期刊嗰个 requirement 系乜嘢啊？你第一，我哋读过都知噶啦。你呢啲 chair review 做唔做足先？ 系啊， 系嘛？即系例如话，我要建立一个新嘅说法。 嗯， 我唔理你系咩嘅研究啦，一个新嘅观点嘅话，喂，你都要总结过往嗰啲观点有咩问题先得噶？你总唔总结得够先？系咪？第二，你用乜嘢嘅研究方法？ 嗯， 最后你作出乜嘢嘅讨论？认为你新建立嗰个方法、那个观点系啱噶嘛？ 嗯， 喂，内地嘅学者边度识得呢个咁嘅格式嘅要求？我哋读过就知啫。我哋知道好困难啦、啊，大佬呢、這个过程。 你睇大陆学者嗰啲文，其实好多时好似写小说咁样噶嘛，感觉系 系。唔系咁嗱，其实阿郑宇石咧，佢除咗即系其实佢俾过啲即系嗰个学术期刊俾我哋睇过之外，喂佢仲有好紧要喎，佢俾埋嗰个 email 个往来俾埋我哋睇喎。 你未读嗰啲 email 之前咧、嗯，因为郑宇石 send 俾我啦，希望我哋帮佢 clarify， 寻日冇机会啦，佢话。咁佢我就觉得一样嘢好奇怪，同肥佬黎嗰单嘢一样，系、嗯、有 hacker 嘅， 嗯， 系有人偷咗佢内部嗰啲嘢先会知嘅。除咗话佢俾人炒咗个 assistant 唔翻工嗰条友，系、嗯、举报佢之外，如果唔系点有人知道？ 呢啲私怨嚟嘅， 唔系我觉得成个局嚟嘅 吓，佢、啊、即系点样炒咗佢？好似话因为佢自己本身好多即系成日唔翻工啊，又剩 系啊， 俾人炒 Q 咗。 哇！你睇啊 ，Anton， 你读翻佢一啲即系日期啊，同埋嗰啲 email 嗰啲对话出嚟。 好啦，呢个2014年 今年嘅 2月21号，咁啊郑宇石写俾啊即系呢个岳京伦嘅，岳京伦系边位咧？就系、是、朱亚鹏嘅一位同事嚟嘅，佢就话。嗱，之前咧，阿朱亚鹏咧就寄嚟一篇文，就系话，即系其实经修订呢个翻译，发表喺呢个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之后咧，哇，收到呢个刊物之后吓咗我一跳，系嘛？哇，点解会漏咗阿朱亚鹏个名噶？哇，我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就向佢道歉啦。喂，即系点解？喂，即系呢个学术报刊喺呢、這个即系唔喺呢个 SSCI 个名单入边，为咗补救。我会选择喺本人合适嘅论文出版，将朱亚鹏嘅名字咧就放喺前面。咁嗱，希望佢即系耐心等一段时间啦。 同埋佢都要求咗个 journal 咧喺下一期出版嘅时候咧系即系修改翻嘅。 修改之余咧，就系话阿朱亚伦咧就希望 朱亚鹏， 唔系朱亚鹏，因为佢自己本身需要升啫，因为佢自己本身就 apply 紧去升去呢个 professor 咁样，咁所以咧就要求同时间咧就经阿边个阿岳京伦就要求，即系其实希望就阿郑宇石即系帮下手啦，好唔可以借？一嚟執晚，二嚟就係话喂我可唔可以变做呢个第一学者啊，咁样第一作者啊，咁样起码我可以升职先啦，係咪？ 係。 而呢样嘢佢最后尾其实又多谢佢㗎。 嗯。 係啊。而佢升职之后啊，即係话俾你听，唉、哎、多谢你嘅，即係其实帮助啦，咁样。咁详细日子我唔再讲啦。 好简单同你啫嘛、啊。即係如果我哋三条友。 嗯嗯 即系谂到一个、嗯、即系所谓嘅社会科学嘅新嘅研究方法同埋理论咁样、嗯、啊，关于中国问题嘅。喂、 嗯， 如果我哋真系要整本journal， 你估我哋三条友咁就咁 referee journal 寄过去，你估有冇人收我哋 咧？冇人理你嘅、 啊。喂，佢咁有经验，你搵嗰位条友帮我大执一执佢，系嘛、啊？喂，争好远嘅，唔系因为郑宇石嘅问题，因为佢有咁嘅经验咋。 嗯， 唔系，但系个翻翻转头，我觉得最关键嘅问题就系点解呢啲 email、 嗯、 阿爷会知道？ 唔系，我亦都想知道就系点解阿朱 点解会爆出嚟咧？喂，呢、這个先系个问题嘅核心啊！ 同埋点解而家爆出嚟？ 唔系，同埋朱亚鹏嘅动机喺边先？佢唔会自己哇？哦，原来郑宇石系呢个真普联嘅呢个召集人嚟嘅、啊，系、哎、咁我作佢一铺先系嘛？即系唔会咁样噶嘛？一定系人撩佢啊嘛？ 俾个 set 笠佢 系嘛？喂，就 系、 是、有 所唔会唔会话系朱亚鹏去做呢、 這个主动？ 因为点解咧？你睇翻佢啲 email 嘅来往咧，系2014年嘅，佢、嗯、真系做真普联咧，其实已经系2013年嘅事。 嗯 除非你话个 set up 就系因为知道佢做真普联，所以俾个 set up 佢， 叫整篇文俾你，你帮我大执咗佢之后咧，就大家一齐出，咁咪即系俾个 set up 你啦，咁啊冇所谓，唔一齐出咯，因为我都有贡献噶嘛。 系啊， 喂，阿哥，你得嘅话，你就不如自己翻译咗佢，跟住掟个国际学术期刊，睇有冇人收你啊，大哥，你使乜夹我啊？ 哦， 唔 系，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喂，就算你所谓夹咗我，喺 approve 呢一篇所谓嘅论文嘅时候，系冇人知嘅。冇人知道嗰篇嘢系叫朱亚鹏同埋郑宇石写噶嘛？根据而家接收呢一个学术期刊嘅规定啊， 系 咩叫 referee journal 就系冇人知 道。 无论你阿龙石掟佢定系郑宇石掟佢， 可以指鼻哥达朵， 冇错啦。 系 唔系话好似我呢一个网台里面黄毓民嘅节目就好多人听，因为我系名嘴，对唔住。我哋系唔知嗰个系边个嚟嘅， 无名亦书嘛，所谓嘅。 咁即系一定系需要阿郑宇石嘅 expertise， 所以先可以完成成事啦。其实 如果唔系你自己掟过去啦，你使乜加多人的名落去啊？唔好话排前排后咧，有乜分别啊，哥？同埋老实讲，我认识嘅郑宇石，佢都64、65啦，佢都退休啦，系咪？佢多一份学术期刊，少一份学术期刊，同佢嘅学术地位有乜关系啊？又冇得升职噶啦，佢都去 chair professor 啦，佢都等退休咯。系咪先？你明佢做嘅世界啦，好明显就系、是、 嗱呢、這个嗱阿边个阿即系阿肥佬礼嗰个即系同事啦，系咪阿 Martin 系嘛？ 阿、Mark Simon， Mark Simon， 阿 Mark Simon， 喂佢又系一样嘅啫，喂佢无端端又系咁样泄咗出嚟，而且泄佢出嚟嗰个人，喂唔知边个嚟匿名啊？唔系嗰个系咩嚟嘅？股东嚟嘅所谓，喂有冇人股东咁屎忽痕啊，大佬就系专登话，唉佢梗系同呢个即系其实捐咗好多钱俾呢、這个即系民主派啦，喂佢动机喺边啫？喂冇人去咁样做㗎系嘛？喂除非唔系啦，好似今日咁样样，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有啲人就专登入去呢、這个即系领会，即系俾人抬走，系因为你自己系想做领会，你先至去入去，即系去咩啫嘛？一样啫嘛情况系，即系如果你唔系有咁嘅动机想做呢、這个呢、這个苹果嘅话，你唔会去即系哇咁去问啦，佢又搵个身份去问啫嘛，其实 唔系，所以佢咪呢下嘢咪先至系低装咯。啊、你话用一个股东嘅身份，又话由佢即系做呢个佐丹奴嘅时候开始撑佢，跟住你有乜可能有？八百几份佢啲咁样嘅备份啊，连录影带都有埋啊！你明系一个 hacker 所为啦， 点攞出嚟咯？点攞出嚟？ 系咪？即使佢最老友嘅李柱明啊，都唔会知道咁多啦，系嘛？知都唔知佢发咗几多钱走啦，系嘛？嗱、唔好计佢发嗰啲钱啱定唔啱，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嘅焦点系错晒。你只要将黎智英同郑宇石嗰两样嘢连结埋一齐。你就睇得到共产党而家嗰种所谓全方位嘅白色恐怖系几 全方位立体攻略，全方位立体战争 系几恐怖。而家佢系用啲非法嘅手段，用一啲最喇喳嘅手段，最下贱嘅手段，系攞咗你啲所谓黑材料出嚟。其实两单嘢都有一边嘅所谓嘅黑材料。 佢仲搞埋呢个入境处、啊。郑宇石嗰单嘢，喂，其中一单所谓黑材料就系入境处度嚟嘅，喂，我唔信入境处嗰啲即系公务员，佢自己去主动，哇，即系睇完呢、這个啊，因为佢受到呢、這个阿张荣嘅感召，呢、這个反占中嘅感召，所以去揾呢个郑宇石嘅黑材料啊嘛， 唔系 咁样。 嗰单系咩黑材料啫？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佢旅行嘅时候， 报团 剔咗一格，剔错咗，喂，我成日都好难剔啊，话俾你听。喂，我每一次去外国嘅时候，人哋问我国籍系咩，我讲嘅写 Hong Kong 定写 China， 我成日喺度谂紧啊，定系 China 括弧 Hong Kong 啊？喂，大佬，我揸住嗰个有特区护照，有时又揸 BNO， 咁我填乜 Q 啊？你填英籍又话我即系虚报啊？ 唔系一般都做。 咁你告郑宇石啦，你应该告郑宇石，你又唔敢告郑宇石，系咪？你认为有道理啊嘛？你咪应该告佢咯，系咪先？喂，如果剔错有乜出奇啊？对于香港人嚟讲，不嬲都有 identity crisis 噶啦，系咪？同埋你系唔系嗰个系一个旅游证件嚟嘅咋？对郑宇石嚟讲有蚀底冇着数，因为点解咧？我 check 过啦，人民入境事务处嘅相关关于国籍嗰个规定，如果佢喺香港冇放弃中国国籍嘅话，其实你不受呢个澳洲领事嘅保护权嘅。 是啊是啊。 即是你如果申请特区护照真的俾你申请到，就算当俾你呃到，其实根本是冇领事保护权嘅。咁我攞个澳洲籍嚟把叉咩，我就因为驚你共产党，所以我先攞个澳洲籍嘛。 呢个同 BNO 嘅做法一样喎。BNO 又一样喎。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特区护照嘅话， BNO 呢系唔受保喎。 即是你去到外国嘛。 是啊。 即是英国领事系唔会喺捷克克罗地亚去保护你㗎嘛。 唔会㗎唔会㗎唔会。 系咪即使你揸住呢、這个 BNO 都好，系冇用噶。 系啊， 啊，除非你话我放弃嘅咋。 咪所以咧， 我覺得就係話鄭雨蛇呢原來爆極的黑材料都係呢兩單嘅啫。 咪好彩囉。 喂所以即係我覺得佢都算係即係喂算係好人嚟嘅大佬啊。 但問題 喂反而嗰啲即係其實你而家喺鏡頭前面即係清清白白啊嗰啲呢喂真係你真係唔好即係咁老定。 共產黨幫你冚咗佢，可能、啊、共產黨幫你冚咗你嗰啲咪衰， 係啊， 或者你根本就冇重要性， 係啊， 咪、嗯、所以我咪話咯，黃老邪第一個需要自己反省嘅問題就係點解成個泛民最大嘅金主肥佬禮都肯捐錢，點解唯獨是你唔捐？如果你話佢係美國特務嘅 ，OK， 你話佢係美國特務啊嘛，嗯、你話佢係 CIA 啊嘛，啊又話咩前國防部副部長？是即是同佢有勾结嘛。 咁麦塞文本身都曾经在 CIA 度做过。 亦都是香港咁共和党嘅即是主席嘛。 嗯 是啊。 咁即是话我相信美国佬嘅情报囉。 嗯。 相信美国佬嘅情报话俾肥佬你听我当你呢个 theory 成立啊就话唔好撚捐钱俾条友囉。 嗯。 啊嗯好似阿龙头先我讲法呢条友系鬼嚟㗎大佬。咁、啊、简单嘅逻辑，大佬你点解唔敢谂啊？ 但系鬼俾你嘅钱，你系咪要收先？ 唔系啊，我的意思就系话，点解肥佬仔唔俾钱黄毓民啊？ 啊，系啊！ 如果你话肥佬仔系美国佬嘛， 系、啊、 美国佬嘅情报系最准确啦，就因为呢条系鬼啊，所以我唔捐钱俾你啊！呢个破坏紧个运动啊，哥！嗱，如果你当嗰扎嘢系全部成立嘅话。点解个个都俾啊？ 阿土， 由左到右都俾。 嗱，关于勾结外国势力呢一单嘢咧，其实我有两句想讲啦。嗱，即系讲少少题外话，好似唔相关，但系其实咧都相关嘅。嗱，你最近有冇睇呢个即系呢个马赛对波图先？ 有 马赛对波图之前相同嘅一啲，即系其实啊，你谂咗类似嘅啲先例系边个先？阿陈冠希单嘢啊嘛，系嘛？ 记得 陈冠希单嘢。最后有拉人的拉的罪名是什么 拉他说他非法即是 不诚实使用电脑、啊。 不诚实使用电脑嘛。 是。 即是放那些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什么 Killer? 奇纳嘛。 是啊 不奇纳是不诚实使用电脑嘛。喂而家呢单嘢郑雨石肥佬禮两单嘢泄出来的料点样来的喂是同样是不诚实使用电脑嘛。 郑雨石那里可能是他被人炒了个助理因为那条友是大陆佬来的。可能。 咁、嗯、你点嚟似得假嗰啲资料。 咪同埋你真係阿郑雨石叫我睇呀屌廿几版我都真 係。唔 Q 得。咪即係呢个唔关事啦但嗰啲嘢点嚟因为就係不诚实使用电脑。喂而家如果我哋报警嘅话有冇人受理呀、啊、 冇。 喂电子占中。喂边个去搞我哋㗎喂 电子公投。 电子公投喂边个搞我哋喂呢、這个一周刊佢自己讲咗啦。喂中俄联军嚟㗎嘛大佬啊。喂你报警你受唔受啊喂唔受要点啊咪只能够勾一个外国势力囉。唔系你逼出嚟㗎嘛哥。 某人讲过自己香港自己救喎、 啊。你点救啊你而家唔系你等你救嗰个咩只搞呢个全民制宪囉。你制咗去边啫。 所以你唔靠美国佬俾佢点啊？系咪？你唔靠美国佬，你估到你香港嘅运动冇呢个国际关注，你估你搞得点咩？喂，当年共产党点样起家？嗱，我哋讲翻呢个历史啊。共产党唔系靠几个红须绿眼嘅鬼佬啊， 系 咪啊？四大坚持里面有三个坚持，你老板都系呢一个嘅鬼红须绿眼鬼佬啫嘛。 我最近睇到个笑话就系话咧，有人问咧，即系大陆佬，好似大陆佬问嘅，喂，究竟马克思系边个朝代人嚟嘅？ 马克思是德国人 ,ok? 恩格斯好像是德国人。 恩格斯英国人。 啊英国人 ,ok? 是。 是。 跟住你列宁是什么人啊 俄国佬咯。 不是咯。 苏 联咯。 是咯。 是吗咁你共产党当年不是靠俄国佬的支持你怎样推翻呢个中国国民党、就是共产党看到你这家嘢。 嗯。 因为他都是这样起家。 嗯。 是啊。 是咪所以佢先要不停地讲话叫你唔好勾结外国势力你真係你估你自己好纯洁咁你靠自己唔靠美国佬你个嗰个喂电子公投你都趴到街啦。係咪先你点样投都差几万啦唔系嗰个沙发不停喺度顶住嗰啲攻击。喂共产党你自己做嗰啲又得人哋做嗰啲又唔得。 咦咁似某人嘅逻辑嘅 唔係囉咪呢个咪就係成个建制派嘅逻辑我做就得你做就唔得。 你记唔记得呢我哋之前呢就係、是、其实喺呢个某集嘅老炒花生嗰度讲过就係话即係呢啲咁样嘅即係有问题嘅呢所谓即係明激就实保即係其实明激进就实保守嘅啲议员呢即係最后咪即係终将会同呢个建制派会师。我今日见到呢陈静心 share 呢个毓民呢嘅篇嘢。 就系话啊，即系佢啊 share 郁文边篇嘢咧，就系话就系呢、這个，唉、哎、呢、這个民建联咧筹款嘅时候，每幅字画每个支酒咧都有买家名嘅，喂，但黎智英嗰啲全部黑箱作业嘅，啊，俾人踢爆先至认，即系话黎智英嗰啲就系黑金，系嘛？即系民建联收啲钱就唔捻系黑金，喂，呢啲嘢边个 share？ 边个同你 share？ 陈静心 share？ 哇，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会师嘅话，而家已经见到苗头啦。 即系话呢个建制派同埋所谓嘅激进民主派会合，咪呢个咪就我一路个 argument 咯。佢摆到明，好似扮到好激进咁，成日争取嗰啲诉求咧，都系永远咧谂唔到咧系点样能够操作嘅，点样谂唔到点样实现嘅。 喂 ，remind 一下先，喂，呢位名嘴议员佢成日都讲噶，喂，敌人 share 你嘅嘢，敌人称赞你嘅嘢，你应该觉得羞耻至系 嘅。系咩？我唔记得咗呢句。阿林，你真系醒，真系屌。 唔系咁啊，毛泽东都讲咗说话，就系话吓。敌人称赞你就咩嘛，即系敌人反对嘅嘢，喂，我又应该支持啊嘛，系嘛？即系而家点样样咧？真系非常之奇怪，系嘛？ 咪就系呢个黄老邪就同呢个建制派不停汇合咯。喂，佢唔系第一镬噶啦，你谂下由旧年开始。即系呢一个嘅 HKTV 投弃权票，就权力及特权法案系咁，跟住佢再早前嘅讲占中系咁，仲有乜嘢啊？如果你真系要数， 其实再早少少嘅端倪，佢离开人力之后，佢着老西嗰刻系咪已经系咁样？ 咁你又好难攞人哋嘅包装嚟讲嘅。咁但系你真系睇具体 policy 啊嘛。 系啊， 系嘛？跟住人哋拉布又话人哋冇用，跟住咧自己又做咗成几万。好似话 我入咗三万条啊嘛， 系啊， 去 喂初时又话冇用，又话次次拉布唔得嘅咁，喂咁你同建制派有乜分别啊？你唔系话喺议会里边系寸土不让去抗争嘅咩？喂，所以你唔使睇话我哋即系私家侦探去查到佢究竟背后有咩嘅系咪收共产党钱啊，成嗰啲嘢，你就睇佢所做嘅一举一动啊，由占中开始。系咪？又冇加入真普联，其二，跟住你睇 HKTV， 你睇佢拉布，嗰啲立场你全部睇到成个端倪喺边度啦。你睇 output 得噶啦，因为我中间个 冇问冇问收钱， 系啊，中间个 black box 系冇人知噶。大佬， 而家唔讲你收钱啦， 系嘛？ 行为你做啲咩系表达啲咩先？ 你表达咗咩信息啊？嗰阵时候有一个人做嗰个统计数字都睇到啦，佢啲统计。是最近呢个建制派的 ,pop 个 graph 出嚟大佬。即是他投票取向啊发言的内容啊跟建制派是没有分别的。喂这个才是最危险啊，你话人地去勾结外国势力，勾结外国势力呢是不得以为而为之。如果要对付共产党的时候。 是啊。 还有那些钱在哪里来 o k 你话你不收他的钱那你给咯。是吧，我而家追你攞返嗰100万啦大佬。你话200万最好，你俾咗200万写文年啦大哥。你唔收肥佬礼钱嘛。你讲得咁轻香㗎嘛。係咪不过 anyway, 我嘅总结就係嗰封律师信我会写俾郎安文㗎啦。头先嗰啲 fact 全部错晒。Okay?系嘛？我忍咗佢好多次，我费事次次喺大军佛度回应啊！喂，又话我哋 即系喺个阴影底下。 喂，大佬，我几时得闲回喺你阴影底下？你唔讲我都费事同你讲啊，大佬。 真系，喂，我哋节目里面讲咁多人，即系我哋活喺好多人阴影底下，话哥。 我又活喺奥巴马阴影底下，我又活喺呢个 普京阴影底下， 普京阴影底下，我又活喺呢个以色列同呢巴勒斯坦底下， 塔内塔尼亚 有，我又活喺呢一个嘅习近平底下。啊，大佬啊，我又活喺毛泽东底下，我讲亲边个都唔得，咁啊唔使做节目啦，大佬。 系啊， 系嘛，你话斋，屌你 真系唔得闲。好，下次翻嚟。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完成咗80%，你听边个讲噶？花生台而家有个动漫节目叫《火烧万世桥》。 佢话战神揸鼓已经完成晒，可以喐噶啦。 咁点解佢冇脚嘅咧？ 咁又唔一定要有脚嘅，机械嘅嘢你唔会明噶啦。 你头先话可以用精神感应控制，但系唔知道我掂唔掂啊？ 上教厅网台唔知听到乜嘢程度，所以我都唔可以判断。 系咩？你都几老实啊？ 对唔住啊，上教，我唔系安慰你啊。不过你上花生台应该听到嘅。 多谢你，唔该啊。 日本文化共冶一炉，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火烧万世桥。 系啦，监视喺香港，点会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唉，即係讲到即係阴影呢样嘢，即係其实真係好唔得闲，大佬。即係我哋自己本身花生台都唔想活喺呢、這个即係郁闷嘅阴影底下。喂，但问题就係话，喂你唔好做坏事㗎嘛。喂，你做坏事就自然要讲你㗎啦。喂，讲你就会喺你阴影底下，嘩真係非常之唔得闲。同埋你讲嗰啲嘢次次都係讲嗰啲嘢，你真係真係唔厌嘅。 唔係有你唔記得有一句名言係咪、當年希特拉、即係啲人講佢㗎嘛， 就 係大話講100次 就變成真話啦嘛， 係囉。 咁課佢嗰啲教徒嚟講係 OK 嘅。 喂，你講咗我幾多次呀、當年我冇個台，我冇得回應你係咪、回應完一次大家都覺得唔係堅嘅，唔係流嘅，咁咪算囉。咁我咪一次過即係解決你個問題囉。 更正快過謙娜嚟㗎。 啊、希姆莱，希姆莱，希姆莱咁样讲嘅， 唔系 Hitler 啊， 唔系 Hitler 嗱、其实啊，即系其实琴日郑宇石咧，讲翻郑宇石先啦，即系其实喂，其实我觉得喂，佢都几辛苦，几痛苦啊！我见佢即系做节目嘅时候，哇，佢都好似讲到自己真系好大无力感，系嘛？ 唔系，我好抱歉教授嘅，因为佢主动咧星期一打俾我，佢话你我可唔可以上花生台，即系解释下我啲 position 啊？因为冇机会，咁、希望咧年轻一辈，佢知道年轻一辈咧就睇 Facebook 睇网。 因为我哋 Facebook share 得多， 系啦，咁我就话，我嗰日未必得嘅，不过 anyway， 即系你当个特备节目咁做啦，咁、所以我都 Anthony 同 Raymond 帮手顶啦吓。 琴晚出咗啦， 有机会俾佢解释啦。不过我就头先就系加翻个观点啫，就系其实根本嗰篇嘢出唔出系同郑宇成冇关系噶。是要睇嗰篇嘢嘅學術成就嘅。如果你朱亞鵬係得嘅話，佢自己翻譯咗個英文就要去得㗎啦。唔係鄭宇石同你執，根本你完全係做唔到嘅。唔係因為佢擺個名喺度啊，你唔好以為 Chair Professor 好威啊。而家所有人掟去呢個學術期刊都係匿名嘅，全部係。 係啊。 匿名 嘅，所以冇用嘅。你咩躲都冇用嘅、 啊， 即系你得就得，唔得就。 我理得你嗰個係跳塔，係咪？即係例如呢、這個。熱血時報嗰個哥挑太叫咩名話？ 鄭松泰， 泰哥掟過去同鄭宇石掟過去，人哋係唔知道你嗰個係鄭松泰定鄭宇石嚟嘅，大哥。雖然大家都姓鄭，係咪？你嗰邊學術論文有水平，人哋就會接你。冇水平就唔接你嘅，大哥。 唔係，但係講翻阿鄭宇石，我都唔係想講一點，即係其實嗱，如果大家琴日咧聽鄭宇石嗰篇訪問咧，即係大家又唔嫌悶嚇，即係聽到第三節嘅時候，佢亦都講過好多，即係點樣將呢啲咁理念啊，同埋即係佔中啊、真普聯嗰種理念啊，點樣推廣出嚟好困難。喂，佢講到派傳單呢嘢，哇，好受好多人白眼啊嘛。我哋一派傳單就知㗎啦，真係啊，啲人都唔收。收你嘅吓、啊，即系又西口西面咁样样。喂，仲有，但系其实咁样讲，即系有一点我就唔同意啊。你咪揾啲靓女去派咪得咯。喂，靓女唔得嘅，靓女嗰样嘢其实，旁门左道嚟嘅咁样样。 marketing， 喂，但系唔系啊，大佬， 唔系支持你嘅理念。 而家点解台湾佬同埋香港人咁多人去睇排球啊？尤其睇女排啊？喂，就是因为个哈即系哈萨克靓女啊嘛， 萨边娜啊嘛， 萨边娜啊嘛，大佬啊，十二头美女啊嘛， 唔系我哋要谂呢一个 marketing，即系例如话台湾太阳花运动嘅时候、最出名系边个咧？ 鸡扒妹， 咪系咯，咪鸡扒， 咪一嚟鸡扒妹啦，之后嗰、即系其实太阳花女王啦， 系嘛、即系你热血时报，佢点解吸到咁多宅男？就 是、 因为佢成日有嗰啲咁样嘅女士喺度， 系啊， 露长脚啊嘛， 唔系啊，澳门都有个噶，阿谭博成日讲嘅金素玲啊嘛， 喂，但系你 郑医师啱嘅，因为佢系一个即系用正路思考嘅， 系 就话我哋唔可以靠呢啲咁嘅 marketing， 佢冇话旁门左道，佢即系话呢个唔系呢个 marketing 嘅 strategy 吸引你眼球，但系究竟佢系咪支持你占中，系咪支持你真普选咧？你唔好俾条女去 distract 咗你 attention 啊嘛， 喂，但问题你最少有即系有个 first access 落去啊嘛，尤其是喂，即系有好多撑建制派嘅人，其实佢哋都只不过系话喂。我只是想安安乐乐过日子啊。对 是啊，喂啦，正如呢即是其实我最近睇呢、這个即是主场啦，即是其实有嗰位即是有位师兄啦，即是叫写呢个咩人在中环啊一系列嘅文章嘅，咁佢就话哇即是最近是吗，即是而家呢即是几 Q 分裂至得㗎，即是其实而家香港即是其实哇个个又你又占中我又反占中，哇而家喐到唔系呢个百老汇都咩喎，即是百老汇啲员工都要被逼签名，话哥，即系你唔签 总动员啊，讲紧 你唔签你升唔到职啊，哥。 喂，咁所以你呢啲咁嘅老板咪好无耻咯。 系啊， 喂，老实讲，我啲同事大部分都知道我搞呢个占中啊，即系支持呢个嘅民主嘅政改，要求公民提名嘅。我真系唔好意思，你真系勉气唔够厚，你唔好意思话，喂，签个名啊。 嗯， 即系我会计师楼啲同事，我唔系讲 Anthony 啊、龙嗰啲啦，系嘛？喂，大哥，你咁好意思咁样做啊？即系人哋唔签嘅时候，你俾人炒条鱼啊，唔得噶，大佬，系咪先？人哋咩政治立场同佢做份工系冇关系噶嘛？ 系啊，系啊， 你唔可以用上压落去噶嘛？系咪先？喂，我一定要大家占中啊！如果唔系你两个唔使做大军阀，咁唔得噶嘛，大佬。 系啊， 一定要大家一齐公民抗命啊！喂，大共产党系做得出呢啲嘢 啊？佢做得出啦， 咪揾百老汇啲友咯。 系啊， 系嘛？ 即系呢个边个？即系其实，唉，即系呢啲真系。 唔系，所以而家佢最喇喳嘅手段咧、嗯，全部铺晒出嚟、 嗯。 我觉得佢有几个目的噶、嗯，即系例如你讲肥佬礼同埋阿郑远石单嘅，佢唔系净系讲呢个丑闻，想去即系转移视线咁简单。 嗯， 将你哋嗰个占中嘅情绪，或者将一啲比较观望中间嘅人都系打散咁简单，而系警告紧你其他嗰啲搞紧呢个运动啲人，你小心啊！ 你唔参与占中，起码你要冷感先，因为你会令到你觉得就系、是、话，搞占中呢班人全部都一个二个都咁喇喳嘅，喂，个个都有黑材料啊！喂，我唔会深究先，你一有呢啲咁嘅黑材料，我第一样嘢我就觉得反感。 啊、 喂，其实喂，之前我哋 你应该咁问咯、啊，你呢个系一个 good question 嚟嘅、啊。第一，我就觉得你喺呢个时候呢一、 嗯、 个 moment。特登系抄呢嘢出嚟， 系啊！ 但我唔好 assess 嗰啲嘢。嗱、啊，如果我哋 assess 完之后，我觉得屌，乜咁介件事？一肥佬礼捐钱，天公地道啦，系咪？系、 嗯、 咪？郑宇石写学术论文同人合作，亦都系天公地道啦。 嗯、 喂，点解呢个时候你会讲呢样嘢出嚟先？ 就系、是、因为有占中啊嘛， 冇错咯。你要睇呢个背景嘛，同埋你用乜嘢嘅方法攞啲嘢翻嚟？ 嗯， 所以佢个目的就系好简单，佢警告其他人，嗱、嗯、你唔好乱嚟啊！ 嗯， 我共产党有晒你所有人嘅黑材料嘅， 系 系啊， 系嘛？ 寒蝉效应 系嘛？你喺边度叫个鸡 系 嘛？你有边度有二奶？我全部知嘅， 硬嘅就好似刘俊涛咁样斩 Q 你系嘛？软嘅就佢而家啫，攞啲黑材料咧嚟胁迫你。系嘛？即系所以，即系而家咧，好似 Q 仔咁讲啊。其实呢啲嘢咧，我谂即系八月之前啦。即系其实尤其系即系阿郑宇石讲嗰样嘢，就系话喂，占中有三个触发点嘅，系、嘛？你三个触发点嚟之前咧，哇！呢啲黑材你要陆续有嚟啊，大佬，系嘛？尤其系佢而家想叫票嘅时候，佢叫四票啊嘛。 嗯、 我哋而家花生台个 group 里边已经开始有人落盘啦，系嘛？啊，即系有人落盘就啊咩善仲佳啊、木乃光啊，系嘛？阿汤家华啊嗰啲啊， 唔系，但系呢个系下策啊。即系我上个礼拜喺大军阀里边都讲过，即系共产党嘅上策一定系即系几个散人搭民主党、公民党上策， 系、 能够过到嘅政改方案最好。即系代表大部分人都支持 乜、但系其实呢议会过到你唔中，唔系即系其实你系已经解决唔到问题，因为其实嗱，而家成个运动其实系有晒分工啊嘛，喂就系、等于就系话，喂好似阿郑宇石咁样样，喂共产党人同讲嘢话，喂共产党系最坏嘅敌人，最好嘅朋友 ，OK， 我同你做朋友，你可唔可以同我后边啲人做埋朋友啊？你可唔可以同全香港人做晒朋友啊？ 唔得， 唔得啊嘛，亦都唔系，如果你有做你咁做嘅嗰个真普选啊哥。系咪先？喂，同埋就系话你可以买到一个啫，真普联同埋占中三子系完全系两个角色噶嘛，所以其实呢个分工系非常之好噶。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喂真普联佢自己搞咩啫？喂就系、搞方案啫嘛。喂你方案都投咗票啦，哥。喂，其实 suppose 佢而家嗰个角色其实系完咗噶啦，暂时系你而家应该系占中三子噶啦。 系、 喂，但系问题就系话汤家华呢样嘢仆街真系。 佢而家就喺度吹，就係话啊，即係喂，你而家呢即係啊，即係你见京官呢，即係其实而家见中央官员呢，佢又唔乐观啦咁样。咁点样要乐观啲呀？咁你放低啲前设囉，你咪放低你啲条件囉。 咁问题前 设。你做咩咁執着你啲即係公民提名啫，係咪你揸到咁硬，係咪你咁多告你企住咗个道德高地，係咪你又唔肯放。喂好难同你傾㗎喎。喂，但问题就係话我点解有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呢个诉求点样嚟㗎？ 就因为驚你共产党有筛选。 唔係，公民提名呢个诉求系喺呢个即系622嗰度嚟㗎嘛。 除咗系622公投有个 mandate。 系 mandate 嚟㗎嘛。 你汤家骅有乜权利去代表香港人去接受一个冇有公民提名嘅方案。呢、這个就系我哋个问题啦。 嗯， 呢、這个就系我哋个问题要问呢个鸠毛头啦。点解你可以接受一个6月22号到29号投票完之后唔同嘅结果？ 系 有啲人用 twist 真普联嘅方案噶，其实都几无耻噶。真普联嘅方案话所谓三鬼方案，既有民主化嘅提名委员会，亦都有政党提名，都有公民提名嘛。三个系缺一不可嘛，即系用三条路走啊嘛。 系、 嗯、 咯。 有啲人而家嘅讲法就系话 ，anyone of them， 即系例如黄老邪啦，佢话真普联嘅方案咧。是其实最终的提名权在提名委员会度，梗系错啦。那个是18学者方案啊，哥。 嗯， 你唔好搞乱咗佢啊！人哋三个方法都系自动植入啊。作为一个立法会 系是但一个单 行政长官候选人系我啊， 系 系我啊，唔系一个即系 18学者系 N， 佢系唔系一胆两脚啊？即系用老马嚟讲啊，一胆两脚啊，即系提名委员会系胆啊，其嗰只两只系脚啊，求其串个 Q 啊，大佬唔系咁啊。喂，黄毓民，我咪听佢讲咯，佢嗰日喺度闹啊，郑宇成话个 chair professor 话佢即系学术嘅integrity 有问题啊嘛，佢咪就系讲咁讲紧即系真普联个方案咯。嗰、个系饿啊，是但一样都可以入到闸啊，大哥，嗰、个先至成为泛民主派无论激进到温和嘅。HCF 啊， 嗯， 最大公因素啊， 系 你咪提名委员会你自己提咯， 嗯， 但我公民提名依然有一提，我嘅政党依然可以有一提，如果我有过去嘅立法会选举里边有几多个百分比嘅时候， 唔系同埋嗱，讲翻就系话你见中央官员嗰样嘢先，你泛民见中央官员，点解你会有个 power 去见中央官员？你个 power 点样嚟啊？就系因为你人民嘅授权啊嘛，喂，人民而家再一次授权你，系要讲到明。80万嘅人民嘅公民，即系呢个叫做系电子公投，授权你一定要呢、这个即系公民提名，你可以绕过呢样嘢嘅咩？你可以放弃呢样嘢，你嘅权力就等于粪土嚟噶啦。 嗱，话说咧，当年政改有个先例噶嘛，咪就系何俊仁、刘伟兴走咗去中联办嗰度密室谈判咯。咁、佢觉得。可以重新嚟过嘅啫，都系咁样。 咁所以人哋先要追击民主党啊嘛，哥。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有追击民主党呢个行为啦。因为你而家你自己本身你系向你嗰啲即系选民系逼咗 promise 啊嘛。 咪所以个问题嘅核心咧，系不在于咧，究竟你去谈判嘅时候系咪公开播放啊？嗰个根本就唔系重点啊，而去谈判嘅时候，你攞咩去谈判？ 系啊， 同埋事前咧，你嘅支持者同选民系知道你准备去谈判嘅， 嗯， 系咪先？即系我攞咗三鬼方案去谈判，咁你知道我系攞条底线嘅、嗯，我唔需要直播同张晓明嘅对话噶，屌你嘥气啦， 系啊， 系咪先？系嘛，嗰啲寒暄啊，嗰啲喺度打哈哈嗰啲嘢，我听嚟做乜嘢啊？ 唔系，同埋点解中央嘅立场硬，你就唔可以喐啊？ 出翻嚟之后，系咯、啊，你要向选民、 交代嘅， 交代话佢嘅底线系乜嘢？我哋而家俾咗咩底线？佢有乜嘢唔可以让，咩可以让，跟住俾我哋再确认啊嘛，系咪？咁公民提名系咪我哋嘅底线啊？政党提名系咪我哋嘅底线啊？ 系啊， 讲清楚啊嘛，系咪？ 嗯， 喂，点解公民提名同政党提名，就算佢用十九学者方案加马坦啦，系嘛？喂，都唔得噶，系咪？喂，你 pass 污咗嗰两个渠道，你仲要攞最后一个嘅提名委员会到最后嘅决定权，我哋可唔可以接受？ 嗯。 是咪？究竟有几个候选人？两到三个，定系七到八个，或者系不设限嘅候选人？喂，呢个系关键嚟嘅。如果你一定要选两到三个，一定系过咗50%以上嘅。 系 系啊， 三个候选人好少少，系咪？即系你话千人除三即系400，但我哋都扑街啦。泛民主派攞到几多提名啊？ 36个， 百几咋嘛，如果俾阿爺叫一叫票嘅时候，连泛民主派嗰啲友都唔提名你啦，话自己泛民主派出嚟选呢、這个 跟到时到后你咪再嚟多个。 唔係囉 ,exactly。exactly 就係咁。exactly 就係咁啊大佬。 唉所以你话真係呢、這个我都唔知点讲好啊。唉所以我哋喂不如我哋留返下一节嚟讲，你系咪想讲讲呢个以色列啊？ 系啊，我想讲以色列啦。 系啦、啊，不如我哋留翻。 不过未完之前，我觉得香港人有一点，我觉得系要注意嘅就系、是，即系其实，即系我哋社民连嗰个口号嘛，没有抗争，有改变啊嘛。但系冇 牺牲， 冇牺牲，冇代价，又点可以争取到民主呢？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嘅所谓嘅中产阶级咧，面对一个问题就 系 点、 哦，系 香港中产阶级面对一个问题就系以为咧，我哋所有嘢都系 free lunch。佢以为咧。即系香港而家呢个所谓嘅集体问题咧，我用可以个人方法解决。我个人方法咩咧？过日子里面都 走佬， 系咪啊？ 移民咯，系啊， 系咪？唔够斗啊嘛！呢、這个咪失败主义嘅表现。 但系亦都会唔会话，因为中产佢自己本身喂孭住层楼，亦都孭，即系好似你 一嚟啦， 会计师 牌。就系其实香港人好精好醒，即系其实去到咧呢啲要集体解决问题嗰个时候咧，其实都会有个 game theory。所以所谓嘅 game theory 就系、是、即系个囚徒困境啊，就你眼望我眼啊。 系啊， 阿土你自己本身做过呢个咩区议员啦？ 系 区议员嘅，喂，有时如果你嗰栋大厦，你要一齐去，即系其实去做一啲维修啊嘅时候，喂，都系噶、你都系你眼望我眼，喂，要夹钱啊，喂，讲嗰阵时大声啊。 如果政府俾钱就大家都举手 执系 啊，喂，但系喂，我俾钱，我点知对面嗰个肯唔肯俾啊？阿哥，喂，对面嗰唔肯俾，我咪好蚀底，一样啫嘛。即系你当去到一啲集体处理问题嘅即系 moment 嘅时候，就系咁样噶啦。喂，而且香港人喂习惯以嚟就系其实个公民权系被赐予噶嘛，唔系自己争取噶嘛。咁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香港人有一样嘢咧，就系成日都点解我话去食 free lunch 就系最好你做咯。你帮我争到咪争到咯。 即系郑宇石琴日讲嗰套就系话，嗱你点解你话你如果你同你问香港人十个香港人嚟讲，喂你而家需唔需要普选啊？需唔需要民主啊？喂六七个都话好噶，好梗系好啦。喂，但系如果要喂。如果叫你即係啊放弃份工啦，係咪即係或者要你做少少牺牲啦，即係罢下工啊咁样啊，咁啊咁啊而家又唔係太衰啫咁样，即係会咁样㗎嘛。 咪所以点解反占中同埋反暴力嗰样嘢呢都係 sell 得。你唔好话嗰啲造假啲啦，即係总有一啲咁嘅傻佬走去支持嘅。喂啲人就其实觉得我唔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都可以得到一样嘢，对唔住呢个世界唔会咁。 同埋佢觉得民主可以同民生割裂嘅，因为其实咁，如果你觉得民主同民生系一个割裂嘅话，咁你要一定要有个明君先得啦。 呢个世界冇嘅， 冇明君嘅。唔系你今次，喂你呢一任嘅五年嘅任期里边有一个好特首，下一任就系一个好特首嚟，一定噶啦。 同埋好多人喺度讲紧个即系道理就话、是，就算我哋冇我哋嘅理想方案都杀住先啦、你杀咗之后就冇得再噏噶啦。 诶，但系而家又 何秀兰有句名言、哦，下下都袋住先，小心袋穿个袋、哦， 系咩？就系咁讲。 系啊， 你袋咗之后，你就系冇得搞噶啦。你点同共产党讲咧？咪当日系你哋 approve 噶嘛？呢个政改方案 系 佢哋即系所有人嘅思维就系觉得嗱，我哋待住先啫，就系话稍为有少少嘅进步，然后我哋基于呢一个进步，慢慢 progressive 咁走去争取㗎嘛。 你应该要咁諗，如果你系共产党，我点样分析而家阿爺究竟会唔会过呢个方案。佢梗系想过啦。一国两制而家回归咗17年。佢点可以话俾全世界听我哋个行政长官选举都唔系一人一票选举产生㗎。 系。 系 啊。喺咁嘅前提里面佢梗系用尽方法会过啦。如果唔系佢使乜搵阿张融出嚟搞个签名运动话真普选啊。佢唔需要用呢个口号㗎。 系。 系啊。 佢反暴力反占中。佢反暴力反占中咪得囉。 系， 系咪？佢加真普选嗰样嘢，其实就系希望你过先，过先你就冇得翻转。 唔系咁，佢真系鱼目混珠啫，咁样样。唔系，但系其实你讲头先话，即系去即系同阿帮阿张融去签名嗰啲系傻佬咧。咁呢个就我觉得咁睇嘅嗱，即系关于即系嗱，当然你话，唉，即系搵啲靓女啊，帮你阿郑宇石啊派传单，当然有好处啦。喂，但系同时间就系话，你个文宣上面。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将民主同民生结合先？呢个好重要就系话，喂，我哋而家摆喺眼前嘅，点解要拉布？拉布除咗系要俾啲压力政府嘅时候，同时间就系话，因为喂你而家 喂，你成几千亿嘅储备，你攞嚟搞乜啊？全 Q 部攞嚟搞大白象嘅，你三千几四千亿啊，系几乎系等于当年即系香港回归嘅时候嘅财政储备嚟噶。 嗯， 系嘛？喂，你当年点样去屌呢个港英政府啊？即系屌呢个即系阿魏奕迅啊，话佢呢个回归原计划 抽干香港啊嘛，话佢。 你而家唔捻系啊？你做一样一样，完全一 Q 样。喂，而且你好似你而家你搞你第三条跑道，净系讲第三条跑道啫。 2000亿啊嘛，四个全民退保搞掂， 四个全民退保啊！ 唔系你回归之后，你睇到好多啲咁嘅工程啦，高铁唔系，西九唔系啊， 再嚟紧个新界东北啦， 新界东北唔系、嗯，你咪系利益输送。 系啊， 如果你唔系一个民主嘅政府，民主政府其实都系唔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好多财团捐钱噶嘛，正如你一路话肥佬礼一样啫嘛。系咪好多利益喺度噶嘛？ 好多财团， 我捐得钱俾你，就系、是、你帮我做翻我应该要做嘅嘢。 虽然咁样，但系问题呢啲 lobby 嘅嘢，全部都真真正正会在阳光之下噶嘛、 嗯。 所以如果你香港想喺阳光之下嘅捐款，其实最反对嘅系边个咧？就唔系泛民主派，因为只系得一个肥佬咧肯捐钱嘅啫。 系啊， 喺我嘅经验里边，其他全部都收入税税。 同埋我好有趣就系、是，捞已经做咗民调啦。 系。 系嘛？即系喂，七成人系唔觉得有问题噶嘛？肥佬礼捐钱啊！喂，民意系咁噶，喂，民意亦都觉得系 比六四黄斌比率更高啊！所以大家唔使腾啊，啊，唔使当呢件 news 系一件好大嘅 news。香港最奇怪一样嘢，点解只系得一个肥佬礼捐钱啫？ 咁个 understatement 系咩咧？ 啊， 嗱，呢个共产党成日阿 Q 衰个肥佬礼，系后面有美国佬 back up 噶嘛？ 系啊， 咁即系又系觉得。就是说哇香港的民主运动靠美国是没有问题的。 嗯。不靠美国 靠美 我们就争取不到。我告诉你叫。 哎好下次回来。 中环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 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呢个 Jingle 咧播咁耐咧，都未介绍过咧，呢位女士系边位嚟啊，大佬？嗱，如果大家琴日咧就睇过呢、這个，即系听过呢、這个还看金英嘅话咧，就有位即系主持就叫津津咁样。阿津津咧。啊！呢、這个系一个好即系即系长时期嘅听众嚟嘅，原来咧系阿院长嘅听众嚟嘅，忠实 fans 嚟嘅， 系嘛？ 系由呢个文台跟到而家嘅咯，已经系 文台跟到而家咁犀利， 系啊，好犀利啊，大佬！所以其实琴日咧，啊，有啲人喺 chat room 识货啊，系嘛？喺 chat room 度，哇！真系呢条友梗系听得多呢个匪类啊，大佬，真系系嘛？所以真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就想，即系其实嗱，金英有好处。喂，金英吸到女啊嘛， 系 系嘛，喂，而家吸到女有咩好处啫？喂，就系、是、其实我哋就欠缺一个女性嘅角度去讲呢啲嘢啊嘛，系嘛， 少咗啲女主持。 喂，梗系啦，喂，如果唔系嘅话，喂，下次即系、就是、我哋真系要面对阿四方嘅时候啊，如果你下次又揾到佢上嚟做访问嘅话，喂，点解你个个都系男人做晒做晒节目噶？ 咁赋权嘅 吓，咁赋权嘅呢个节目系嘛？ 有关系嘅 啫。哇，你唔好讲啊，大佬。 边个中意做节目，边个做节目咯？ 唔系，所以我哋要主动去俾多啲机会，即系其实人哋嘅咁样样。咁啊，即系阿金英嗰边，大家都即系。 吓、啊、多多去支持下啦。喂，但系同时间，因为咧即系有啲网友投诉啊，喂，点解呢个香港网台 app 仲未有 download 噶？咁样样，咁点解冇得 download？ 喂，咁但系你知道啦，香港网台 app 嗰、那个阿 Michael 兄唔系我哋嘅即系花生台嘅 staff 嚟噶嘛，大佬啊，即系佢系佢而家放紧假，咁所以佢冇电脑喺手，咁所以佢就整唔到上去。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要听呢、這个阿、啊、金英咩飞嘅节目咧？咁就去多啲我哋網頁，咁去埋我哋網頁啦，唉，咁唔爭在擊埋我啲廣告啦，支持阿金英啦，係咪先？咁好啦，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即係喂，其實今節咧，我哋又要活喺地其他人陰影底下咯，又要 今節活喺邊個陰影啊？ 內塔尼亞胡，以色列總理 啊，邊個嚟㗎，大佬啊？以色列總理係嘛？喂，我見到好似呢排咧，即係美國咧開始。已經反思佢，哇！即係而家，哇！以色列咁惡，係嘛？喂，有好似有個 talk show 嘅名嘴仔就話，喂！而家好似一講以色列，哇！啲人喺度扯住咁樣追住喺度講，就話喂，以色列話個屁股嘅，即係老虎嘅屁股唔掂得咁樣樣，好似係係嘛？ 咪其實呢、這個以色列狂捉軍猛襲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接近成個月噶啦。今日廿幾號啊？ 嗯， 今日廿 四號啦嘛。咁你基本上你 八號開始啊？ 八號開始已經係狂軍猛襲 幾個禮拜啦。 而家令到人哋覺得美國佬都好難撐以色列嘅原因，就係因為你連醫院都炸啊嘛。 嗯， 係啊。以色列嘅藉口就好簡單嘅啫，佢話因為你。即系好似嗰阵时候，美国佬话呢个伊拉克侯赛恩咁啊，就话呢啲大杀伤力武器啊，佢话佢咧即系将嗰啲武器咧就摆咗喺啲医院度。 哦，吓、啊，咁即系呢个就赖哈马斯啦，系咪？ 吓、啊，哈马斯嘅人啊、嗯，如果要被呢一个嘅空袭嘅话咧，都系匿喺医院度。 喂，其实佢咁佢炸唔系，但系我想问啊，佢炸嗰啲即系沙滩上面嘅僆仔又点解释啊？唔通喂僆仔佢条底裤入边又装埋啲炸弹咩？自殺式炸彈， 殺紅咗眼嘅話，就邊度都炸噶啦。 戰爭抗 爭，正如佢有一個美國國會嘅女議員都幾靚女嘅，咪就係話咯，就是、所有嘅呢、這個巴勒斯坦人全部都要殺，包括佢啲阿媽都要殺，因為咧佢生出嚟嗰啲友咧全部都係毒蛇嚟嘅， 係、哦、嘛？咁樣 喂，但係咁講喎，相比起以色列嘅敵人啊，伊朗前總統啊內贾德，佢只不過係講下就話將以色列喺地圖上面移除佢，而家佢真係落手落腳做、啊。 而家佢落手落腳做、啊，而且你頭先咧講位女國會議員咧，喂佢咁嘅言論啊，等於專奴世噶咯， 等於希特拉。 吓、啊，等于即系种族灭绝噶咯，即系好似当年即系阿边个咁样样，即系呢、這个喺呢个南斯拉夫系嘛， 系啦、 啊，即系嘅做法咁样样啫， 米洛舍维奇， 米洛舍维奇嘅做法咁样啫嘛。喂，其实喂呢位国会女议员讲埋呢啲咁嘅嘢，有冇责任噶？唔系，其实有冇后果？其实讲呢啲嘢。 冇啊！你喺以色列里边，大佬极右嘅政治组织，其实而家系当权噶嘛，所谓嘅库尔德集团啊嘛， 利库德集团嗰个系， 嗰、啊那个系，系咪？ 唔系，但系你国内你唔系你美国国内有啲起码有啲左交嘅人道主义者去屌柒呢啲咁嘅人啫嘛， 唔单止，甚至 你靓女大晒咩？ 甚至美国或者欧 好靓嘅就系第一，大佬你兴趣就 美国同埋欧洲亦都有一大班犹太裔嘅人，咁亦都就走出嚟游行，即系例如喺芝加哥嗰一度，咁啊走去谴责翻以色列而家呢啲咁嘅近乎种族灭绝嘅行为啦，咁样咯。 嗯，唔系咁，但系其实即系咪真系咁抵死咧？系嘛？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哈马斯，即系嗱，因为其实我听其他即系节目啦，又开始即系啊嘛，即系其实啊，好似迷茫嘅 Henry 咁样样啦，啊，即系个个净系识得讲呢个咩以色列系嘛？即系呢、這个即系以大欺小，又话佢自己本身系高墙咁样样，呢、這个巴勒斯坦系呢个鸡蛋，哇！但系唔系噶，如果唔系即系哈马即系呢个巴勒斯坦人去即系支持呢、這个。哈马斯嘅话 系啊， 系嘛？咁点解会去炸你咧？哇！你梗系有原因啦，你梗系抵死先炸你啦，你唔系屎忽痕系嘛？即系佢自己去撩喺度撩是撩非嘅话，咁点会去炸你咧？咁样样 唔系我要讲翻转头咧，就系、是、如果要回应呢个观点、就系、是、关于哈马斯呢个派嘅问题。嗱，另一个派系相对上系温和噶啦， 法塔克 就法塔克嘅派系咧，其实两大派嚟啫嘛。即系哈马斯就系占据紧而家呢个 加 沙嘅地方、 其实尖沙咀咁大嘅就好细个噶咋， 系咪？点解佢能够？其实佢一次选举嘅时候咧，佢都系攞多数议席。 系啊，都 系。就系因为咧，你呢一个嘅以色列系得寸进尺。 嗯， 其实你由埃法特1988年嘅时候，佢已经宣布咧、就话我哋只系要求攞翻西岸同埋呢个加沙勒地带、再加 东耶路撒冷。 嗯， 咁当然啦，你话攞东耶路撒冷系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宗教嘅问题啦， 系、 因为全世界个圣地都觉得喺东耶路撒冷， 系犹太教啊、基督教啊、 回教都系， 回教啊都系嗰度噶嘛，其实 唔系，所以佢咪旧城区而家分咗几忽咯， 系 啊，系嘛，各自有即系自己嘅范围噶，基督教、天主教同东正教咧就攞另外一个即系圣殿、 西耶路撒冷， 系嘛，大家都系分开管理咁样。其实一路以嚟以色列嗰个做法咧，就系、背后喺美国佬撑嘅，而点解美国佬会撑咧？其实你要讲翻转头啊。就 是 因为当年其实犹太的所谓的复国主义 是 是、 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实已经是发生是就是因为他犹太人是散布在整个欧洲二三千年来其实都未讲复国的即自从被这个即可能是罗马帝国即歼灭了之后一路都在即游魂世界各地但是欧洲那时候呢是有好像有排华的情况就是排这个的犹太人。 他跟即是华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一样东西他做生意好叻。第二就是其实呢他是不会融入当地的一个主流社会他有自己的嗱中国人去到外国就有自己的即是 唐人街。 唐人街。但其实他自己本身犹太人呢他自己犹太教呢有自己犹太庙啊或者其实犹太社区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他有自己的犹太律法啦是不是、而且他事实上犹太律法啦他自己本身鼓吹那个discipline 咧，其实又真系好有利于做生意噶、 你知唔知最初话所谓复国啊？呢一个谂法，唔知好似搵条友写个书嘅咋？ 系 系 咯，系嘛？第一次好似开个大会嗰个时候啊，唔知系十九世纪尾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咧。 十九世纪尾，因为当时原来系喺法国嗰度就发生咗呢、个德雷福事件，就是、一个法国嘅军官，咁、就被控系帮德国做间谍。咁点解有咁样嘅原因？系因为佢系犹太裔。 佢初時復國個目標都唔係諗住呢就喺而家個中東咁敏感嘅地方復國。佢諗住求其呢非洲呢搵個因為佢包有錢嘛佢哋買個地方呢我唔記得好似係咪烏干達。 係咪即係等於放逐自己呀 個。唔係喎。 但烏干達佢啲天。 咁起碼唔使我哋散落喺歐美嘅時候我不斷係俾人排擠嘛。 係。 美國會好啲因為佢個政經勢力都喺曬美國。但係歐洲嘅時候呢諗下跟住第二次世界大戰你即係希特拉走去屠杀呢一个嘅 犹太人啦， 犹太人嘅时候，喂，所以你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成立咗联合国之后，其实大家都 系 好同情呢个犹太人，希望佢揾个地，唉，你不如你即系揾个地方，俾翻个地方你啦。 但佢个 mentality 好似香港，即系回归之前，好多人话谂住喺澳洲度买块地建立新香港咁样噶嘛。 所以咧呢度咧就带咗嚟第二个问题，点解会形成今时今日嘅即系以巴冲突？就系、是、因为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咗联合国，当阵时嘅联合国就系美苏都撑。 嗯 是立国嘛。 是。 是就将巴勒斯坦同埋呢个以色列系界开嘛。 嗯。 諗住就系、是、即系犹太人有犹太人嘅地方巴勒斯坦人有巴勒斯坦人嘅地方。所以唔系淨系宗教冲突嘅问题嘅。 嗯。 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其实犹太人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系不断涌入緊巴勒斯坦呢个地方而嗰时候英国托管㗎嘛。 嗯。 嗰时候都未产生咁大嘅问题。 唔系但 系。而嗰时候佢系好少人㗎咋越涌系越多。 反客为主。 因为你欧洲排呢个犹太人嘛。 嗯。 系咪所以你欧洲系一个好重大嘅责任喺度㗎。好啦、当你联合国即系通过决议案嘅时候你又衰喎。你諗住即係犹太人呢即係会全部蜂拥返晒去而家个以色列嗰个地方嘛你划多咗啲俾佢。 嗯。 好似话划咗 55%。 係。 佢人就少啲嘅。即係佢有预估嘅佢 predict, 跟住好多犹太人涌入去所以佢咪划多啲俾你囉。 但係同时间即係佢自己本身。 咁巴勒斯坦人就反而反对啦跟住你阿拉伯世界梗係反对啦。 咪但係同时间佢个 social welfare 就其实係非常之唔公平㗎嘛。佢自己本身立咗国之后呢佢对待呢啲巴勒斯坦人嘅原居民呢佢哋自己本身有另外一套制度。哇即係其实你 apply 一啲房屋又好啊即係其他啲即係医疗保障又好啊。喂其实你相对于即係呢啲以色列人嚟讲即係啲犹太人嚟讲其实就係好唔公平㗎。 所以唔 二等公民嚟 嘅，唔系净系宗教冲突咁、 啊， 即系唔好净系讲东耶路撒冷，我哋再攞、一忽嚟讲一阵。最主要就系政治上，系国际政治上面嘅冲突。 嗯， 大家都系争紧呢个地盘， 系 系咯，跟住种族冲突就系因为你成个阿拉伯世界，以色列系四面受敌嘅，完全系。 系啊， 所以佢一立国嘅时候，你谂下当年唔知五几年，我唔记得咗啦，咪几个地方。 一齐开佢拖， 佢哋全部同佢开拖。 同埋就系以色列咧，其实佢自己本身某程度上咧，即系其实系咪都系帮欧洲或者英国啊、法国都系即系看守住呢个苏伊士运河咧，都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关键。 系咯，呢个系重要嘅，即系现实政治嚟讲系 嘅， 其实。 咁而其中一场佢打呢个埃及嘅时候，就系因为你封锁苏伊士运河。 系啊，就系咁啊嘛。 系咪？嗰个亦都有经济因素喺度啦。 系啊， 所以你话完全赖呢一个嘅哈马斯嘅激进抬头，就系因为你以色列一直都唔肯让步啊嘛。 嗯。 本来2000年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当阵时嘅拉宾同呢一个嘅阿拉法特已经系握手言和。 嗯。哦，当时攞埋诺佩尔和平奖添。 由自治准备是即是建国的了。 嗯 嗯。 就是因为你以色列就是要跟着讲返嗰个不律，就是争东耶路撒冷的问题。 嗯。 争东耶路撒冷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宗教圣地嘛。个个都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嘛。 哎、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你不知道耶路撒即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都是哪个？ 特拉维夫咯。 错。原来以色列的首都呢就是耶路撒冷。 喂，但 八十年代咧，原来以色列自己宣布咗自己嘅首都系呢个耶路撒冷 啦。好似 Vicky 都仲系呢个特拉维夫嘅、哦， 系冇人知啊。因为点解国际上系唔承认啊？有几可一个地方，我哋定嘅首都系北京又好，南京又好，人哋都会承認。